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未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估估估。 但我刚才讲过，香港和中国大陆其实在十九世纪已经分途而行。当香中国仍然是纠缠不休，在晚清究竟应该是维新啊、革命啊，定是这个究竟应不应该改变祖宗家法的时候呢，香港已经行了很快。在大陆首先成立这个现代警察制度的那个是谁呢？其实在天津的袁世凯。就是当时在天津成立。他是什么呢？他是不是模仿英国，他是模仿日本。但是当时日本人去考察现代监狱制度，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在哪里呢？之后其实是来香港域多利监狱。所以你就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香港人会自己自我矮化呢？我们曾几何时是有最先进的市政制度，被董建华一手毁灭，就是杀了市政局。一个百几年历史的民选历史的一个议会。你想想，在十九世纪已经有华人的民选代表在这里，是处理自己城市的管理。这个就叫自治了，是吗？这个不是自治叫什么呢？我们的东华三院讲的十九世纪已经有一班华人的士绅商人出来去做社会慈善救济医疗。这个不就是自治的历史咯？还讲那么多城邦自治来做什么呢？所以我就说，第三样东西，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过去的话，我们不可能知道上个礼拜这个所谓内部及专业集会是几咁大件事。好啦，跟住去到这个二次大战之后，当时好多军人在二战之后呢，就复员之后呢，就加入了警察。咁警队里面呢是相当之多是欧籍人士。华人呢亦都是呢有一个嘅所谓种族嘅问题呢。通常高层嘅呢，包括指挥官啊、总探长啊、分区指挥官啊嗰啲呢，其实都系呢个属于欧籍人士。咁嗰个种族问题呢其实都几严重。咁但係呢，当时喺呢个英国呢就派咗一个嘅几有名，其实喺警察历史里面一个嘅警务处长，即係出任香港警务处长，就係呢个麦景涛。就过嚟呢出任，就係负责咩呢？喺战后点样将香港嘅警察呢去进行呢个改革。大家记住，喺英治时代，香港嘅制度佢唔係成立咗之后就一成不变。香港的制度是跟住整个英国和大英帝国，即是英联邦，二次大战之后叫英联邦，再没有大英帝国，是跟住英联邦那种改革的思潮和制度呢是同步而行的。1997年脱了欧之后呢，香港就真正停滞不前了。所以呢，当这个麦景涛来了之后呢，他就开始了提出，就是说要将英国的一套呢，什么呢？就是说将警察的查案啊、刑事侦缉啊等等嗰样嘢咧，嗰个嘅水平去提升。嗱，你记住，香港系最先引入咩啊？指纹鉴证，其实喺呢个环顾啊，唔系讲喺亚洲啊，喺世界嚟讲啊，都系领先嘅，就系用鉴证。点解啊？因为英国嘛。如果我哋唔系黐住大英帝国嘅话，我哋仲系一啲叫做有牌烂仔，叫做牙差、肉卒，系嘛？牙差即是什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睇你唔啱一刀劈死你嗰啲，嗰啲就叫牙差。今日我哋要面对嘅选择，究竟系警察定系牙差？究竟系警察定系公安？我觉得呢个系相当关键，继法治崩溃之后，另外一个最严峻嘅问题。如果我哋望翻转头警察嘅历史，你就知道，我哋走到呢一步绝对不容易。而我哋今日，我希望如果有警察嘅朋友听紧我哋节目嗰阵时，我唔系话讲紧边个啱同错，大家唔好净系睇住自己同事，究竟佢哋系咪受到不公平对待？唔该，你哋嘅眼光放远少少，放远少少，睇下呢五年来警察点样逐步逐步被政治势力驾驭，而佢哋究竟个 end game 会变成点？你哋参加呢个警察，一定系有。一定自己的一个理想的使命在这里，除了赚钱之外。究竟你们所说的理想和使命是什么呢？你想回头。在二次大战之后呢，其实整个的警队的改革，第一次改革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这个麦景涛出任这个警务处长的时候。第二次重要的改革是什么呢？是就六七暴动了。六七暴动的时候呢，因为相当多的警员呢，有些受伤，有些就没了一条命，譬如在沙头角冲突里面被这个越境的解放军打死的这个五个警察。这件事里面，大家上去年就见到警察的网页就要将这件事删走。很多人不明白，就将那个越境那个枪手，就民兵就改做枪手，不知名枪手。为什么呢？这么小事，是吗？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会，就是很odd啊，觉得。为什么这么小一段仔都要铲了他呢？在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不知道件事的背景，我再告诉大家，当日越境枪击沙头角警署的是解放军，是属于隶属于广州军区的解放军。其实他要将这段历史抹掉，是越境就等于当日苏联珍宝岛冲突，是特登去 create 件这样的事，直接受中共中央指挥，是要 create 件这样的事。好多人话，因为嗰啲叫做自把自为，地方嘅激进派、左派、广东省公安厅等等，不是，是解放军有埋编号，隶属于乜嘢部队添，打死香港警察。咁亦都喺暴动期间，有警署俾人纵火啦，有警察俾炸弹炸死啦，等等，拆弹专家炸死等等。咁喺镇压暴动之后咧，英国就加许香港嘅警察，所以咧。因为他们在这个即等于当日的旁遮普的印裔的印度人一样了。因为呢之后呢就是 Loyal to 这个英女王呢，所以呢就给了一个所谓叫 Royal 的一个编号，就是什么呢？ Gurkhas 都是 Gurkha 兵。除了旁遮普的印度人之外呢，整个大英帝国里面他最信的另外一些亚洲人是什么呢？就是 Gurkhas， 来自尼泊尔山区的 Gurkha 兵。其实尼泊尔有很多种族的，不是来自加德满都的。加德满都的 Nivas， 来自 Gurkhas 的人叫 Gurkha。那就也都有给了一个 Royal 的，其实那个军队的编号，他们的名称里面 Gurkha 兵呢是有 Royal 这个字在这里，叫做皇家来福枪 Gurkha 来福枪兵团。驻守在香港的，有些驻守在这个英国，有些甚至是派遣参与这个福克兰战斗等等。有些在马来西亚紧急状态的时候，亦都有协助这个，就是在清剿这个马共，在香港调过去马来西亚丛林去清剿这个马共，在50年代。那这个香港警察就换了那个警徽了，就全部换了，就有皇冠的了。就是我们97前见到那个警徽呢，其实是1960几年 ,67 年之后 ,69 年才开始有的，其实。就是那次占中期间那个女警司出来的。唔记得换嗰个警徽咧，嗰、那个旧嗰个咧就有皇冠喺度，叫 Royal Hong Kong Police， 皇家香港警察。咁跟住大家知道好快咧，就麦理浩咧就系、是、收拾暴动之后咧，嗱我成日都话，你只要做一个比较，点解我哋会愿意接受英国人管治，而对于今日共产党嘅管治模式系好多不满咧？你就睇到，无疑当时香港系因为内地咧，大家记住好多暴动嘅左派人士，包括陈婉娴啊。郑耀堂等等都归咎于暴动前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我想问下大家，二战之后大量难民涌来香港，跟着中国内战 ,1946 年大量难民涌来香港，然后跟着什么呢？ 49 年中共建政又再走一批过来，跟着去到内地政治运动不绝， 大躍進，死幾千萬人，餓死幾多人，跟住唔想餓死嗰啲又走嚟香港。1966年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冇鬥，中山大學打死嗰啲紅衛兵，五花大綁沿住呢個珠江漂流嚟香港。咁你剩翻嗰啲唔想死，咪好似肥佬黎、劉夢紅咁游水走落嚟咯。咁你游水走落嚟，殖民地政府除非我哋嗰陣時好富庶嘅啫，我哋都一個發展中嘅經濟，點可能 K 頭咁多人都咪有住山區木屋咯？其實就係咁啫嘛，係嘛？跟住咪咩去新蒲崗做廉價勞工咯，做膠花、做假髮、做製衣咯。香港就係咁樣咁樣一路發展上嚟噶嘛。咁你點可能就係 take 個 snapshot 就係話啊嗰陣時階級矛盾尖鋭，所以佢哋就暴動啦咁樣？呢、這個絕對唔係真實。暴動係政治原因，唔係經濟原因，亦都唔係階級矛盾。所以當時嘅華境咧，我哋叫做係企喺英國嗰邊嘅。嗱，你唔好以為當時中共係冇用佢哋嘅方法，用種族嚟去分化香港警察喎，一樣有。喺我《炎黃解讀片》裏面有一集，我講一個叫曾超方案。曾超方案就係59年，我記得應該就係當時最轟動嘅一件嘅中共間諜滲透香港警隊嘅案件，就係呢個曾超科先生，就係被揭發係呢個中共嘅特務，而最終係被遞解出境，之後係成為呢個廣東省嘅人大代表。佢係留學日本，亦都留學過呢個英國，係警隊栽培嘅明日之星嚟嘅。而最終竟然發現佢係共產黨嘅間諜。喺1967年嗰陣時，佢做乜呢？佢就喺澳門，同而家一樣啦。嗱，澳門警察撐香港警察嘛。嗰陣時，曾超科就喺澳門嘅六川電台發表廣播，就叫香港嘅華警兄弟唔好執行佢嘅上司白皮豬嘅指令，去殘殺自己嘅同胞。但係其實真正殘殺緊嘅係華警，係俾左派嘅恐怖分子放炸彈去炸佢哋。咁但當然啦，香港嘅警察就冇響應到呢個政治號召，因為咩呢？佢哋自己都有個所謂人性嘅判斷。當日左派暴徒喺北角嘅清華街放喺個車下面放咗個炸彈，一個九歲一個七歲嘅細路，兩子弟喺嗰度玩嗰陣時候，就攞起個炸彈之後就爆炸，當場炸死。嗱，呢個新聞其實睇當時係相當轟動。是令到包括警察在内，包括所有人都觉得呢班左派嘅暴徒，即系其实即系 ISIS 啦，当时佢哋嘅行为系实在完全系过咗可以容忍嘅底线。你唔好同我讲咩文化大革命、反帝反殖、华东思想、阶级矛盾，你做埋一啲咁泯灭人性嘅嘢，所以咧成个社会就企晒喺英国后边 back up 当时嘅，其实戴伦子已经撇咗啦嗰阵时，真正揸旗对付暴动嘅就系 Jack Cater。第一任的廉政专员基达就是当时负责副副政司，就是负责这个处理暴动问题。在港督府被左派群众包围的时候，其实戴伦子不在这里，只有基达在这里。而最终呢，就是在这个当英国知道中共是没有提早收回香港这个这样的计划的时候，就用这个所谓叫做 Police Ministry 的军警联合指挥部，成立军警联合指挥部，军警联合行动出动英军了。那时候就是七八月的时候，1967年就是出动英军去扫荡所有左派学校、左派的工会，然后在过程里面呢，就在大屿山的停泊的英军战这个航空母舰堡垒号所派出的直升机飞起咩？喺北角上空桥冠大厦嗰度空降警察同埋军队落去，系逐层逐层喺桥冠大厦里边搜捕呢个左派制造炸弹工厂、战地医院发现，同埋咩咧？就系佢哋嘅物资部。咁嗰阵时咧就相当严厉啦，嗰个镇压就系大量嘅示威嘅人士被拘捕，然后掟去呢个摩星岭。咁呢个就系去到暴动中后期啦。咁但系当时嘅警察正正系因为咧系冇叛变啊嘛，亦都冇听嗰啲曾超科啊等等，冇俾左派嗰啲渗透咗嘅人，嗰啲渗透咗入警队嗰啲人咧，其实去拆犯，咁所以咧就得到呢个皇家香港警察嘅称号。咁而得到更加多系咩咧？就系个资源啦。咁当时嘅呢个警务处长薛基富啊，就系薛基富系相当之长时间出任香港警务处长，亦都系咩咧？喺69年之后咧。就是致力于改革香港警队，而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后呢，就是处理怎样将警察过去的一些陋习、过去的一些贪污行为杜绝。 因为你看到当麦理浩来的时候呢，其实他接替戴伦子之后呢，他是要面对一个百废待兴，在暴动之后的一个烂摊子。他一定是一个 agenda 来的，他不是乱咁搞，好像彭定康来一样。咁当时呢，麦理浩在50年代在香港是做过政治顾问。咁我自己去睇过伦敦嘅公开嘅呢个National Archive， 即係国家档案处里面公开关于香港嘅档案。其实麦理浩在50年代做政治顾问嗰时呢，佢个签名係好易认嘅。因为佢从来到日后70年代做总督同50年代做呢个政治顾问呢，佢都係一个大 M， 大草 M 字佢签名。咁你一认到个大草 M 字，你就知嗰份报告係佢写嘅，其实。即係冇全名嚟嘅。咁佢话咩呢，佢提出第一个提出民生抗共。佢话民主抗共此路不通。特别是暴动之后，我觉得英国人系接纳咗麦理浩嘅建议，就系、是、用呢个叫民生抗共嘅政策。即系话我要扩展官校，令到嗰啲人唔好读左校，唔好去中华中学，唔好董建华。中华中学系董建华嘅母校嚟，汉华中学、香岛呢啲。因为呢啲呢，学生就会被政治洗脑灌输，成为恐怖分子。咁就咩呢，官校囉。是吗，多啲嘅中文学校囉。所以嗰陣时构思咩呢，成立中文大学囉。60年代已经开始准备构思成立中文大学㗎啦。呢个同麦理浩民生抗共嘅思维系一致嘅，其实。福利囉。政府起多啲嘅公共房屋，等山边嘅寮屋一路清拆。或者起晒市区，等啲人搬上楼啦，起码。起码我嗰个年代能够上楼。住到一间公屋，其实好大件事嚟噶嘛，其实即系由寮屋啊搬上去东头村嘅洗字区，咁所以我觉得嗰个背后系一个政治考虑喺度。第二就系、是、要改善嗰个官民关系，做咗两样嘢。第一样成立一个叫民政专员嘅制度，即系而家我哋嘅叫 district officer， 就系咩呢，将政府嘅政策多啲吸纳一啲社区嘅意见领袖，同埋咩呢，喺一啲开发新市镇嗰阵时咧。已经成立一些叫做 MAC 的组织，叫做 Mutual Aid Committee 互助委员会。而曾荫权、孙明阳这一班政务华人的政务官呢，就是最先去这些新市镇去做 District Officer 的人，就是荃湾、啊、沙田、啊、屯门、啊、等等。那这个整个香港的管治方式就开始改变了，就没有再是一个这么高压式的了。因为第一官民沟通，第二他放弃了民主改革之后，其实他不是什么都不做。今天很多内地的那种观点，历史观点是错误的。他以为喂英国佬又不给民主，你又不吵。但你要记住，英国佬的而且确在暴动之后，或者其实在暴动之前，戴伦子已经在想一个所谓民主改革的一个方案。两次 give up 的，我觉得一个所谓流产的民主改革。一次就是杨慕琦在这个香港重光之后的民主改革方案。第二次就是戴伦子在60年代初、60年代中所提出的准备的一个民主改革。因为暴动而逐搁置了。但是呢，他搁置了之后，他有其他的相应措施呢，在没有民主改革的情况底下呢，去处理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嘛。这个是跟今日共产党一国两制下面那种特区政府的废和窝囊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英国人管治香港的意志，可以这么讲，是绝对比一国两制下面的特首是高100倍。如果当时英国人没有管治意志，1967年共产党已经收回香港。这个是被掩藏的历史来的，其实。因为当时基本上毛泽东、周恩来是曾经想过提早收回香港，是1967年的时候。但是他们低估了的一件事，是英国人没有葡萄牙人那么废。葡萄牙在澳门的投降，英国人的管治意志是强坚强过这个葡萄牙人很多。但是亦都有之后为了延续他的有效管治，他做了很多补救的措施，除了劳工立法之外，我觉得。除了民政制度之外，是什么？是改革警察。因为民怨里面其中官民之间的对立呢，除了上情不能下达啊等等之外呢，第二样是贪污嘛。你想都想到啦。是吗？那时我家在洗字区做生意，基本上看着门口，在70年代初期的时候，看着在门口收片的警察，是炸鱼蛋的小贩，每日走过就要给钱的，其实5蚊10蚊给。我妈去医院看医生，不要说那时没有输血要去买血，就算那个阿婶帮你倒一次鸭仔都要给5蚊。 呢个系的而且确我自己亲眼目睹嘅香港嚟。好啦，跟住麦理浩嚟咗之后，开始成立廉政公署。最大镬系咩呢？就系、是、同今次差唔多啦，警廉冲突。警察当时对于呢个大力嘅反贪，特别系原助级，感到十分之不满，冲入去呢个廉政公署位于美利楼嘅行动处。行动处当时嘅指挥就系呢个彭定国，就系、是、马耳他嘅警察总监。当时麦理浩就写信俾英国问：我要希望揾一个能够协助基达。你知道当时能够严厉整治警察嘅，如果你唔系靠由上而下嘅高压手段，系冇可能。仲要咩？喺外边调过嚟。你要记住，香港当时由十九世纪开始系属于大英帝国嘅一部分。佢嘅人才，譬如呢、这个麦景涛，佢喺新加坡做完警察部队嘅首长，佢就调嚟香港。柏立基喺新加坡做完总督，就嚟香港做总督，即系叫当时叫做海峡殖民地。而彭定国就喺马耳他做警察总监。佢有个人才库，佢就揾一个咩啊？喺香港完全冇利益关系嘅，做廉政公署行动处第一任处长。基达就是第一任的廉政专员。咁呢班人，警队本来都有反贪部噶嘛，但你都知道警队嘅反贪部反唔到贪噶嘛，其实。咁所以咧就由外边呢班人入嚟去整治呢班警察啦。好啦，结果就引发咗呢个警廉冲突。警廉冲突冲入美利楼啦，除咗静坐之外啦，其实好熟悉嘅。今次上个礼拜发生嘅事咧，其实喺七十年代发生过嘅，就系、是、警廉冲突。咁然后咧，最终咧，麦理浩咧就先。退却特赦，但是你要记住，我成日都说英国人的管治手法呢，他不是只是一个叫做短期行为，就是说好像这里选了就贴块胶布，那见了他不流血就算数了，那由得他在里面含龙在勾咯。现在的手法就是这样，你想想这个九二八射催泪弹到现在连一个独立的调查报告都没有，警队同群众之间嗰种矛盾又何来可以抚平呢？七警案个 backdrop 唔系淨係七警打曾建超㗎嘛，而系连一个说法都冇。六七暴动当时嘅总督都有一个调查报告啦，点解咁大单七十九日占领系一个公开嘅调查都冇呢？如果有嘅，市民有咩责任，有咩责任讲清楚嘅，大家调戏系咪顺啲呢？咁所以我就话喺警廉冲突之后咧，呢、这个彭定康系相当之老练嘅，其实就系揾咗呢个英国嘅一三个专家。当时咧警队里边咧就一种流传一个叫做谣言，叫做三王来朝。三王来朝咩咧？嗱，佢唔系去抽出警队嘅幕后黑手，即系同警廉冲突里边，而系咩？系 review 成个香港警察嘅制度。所以我就话喺英治时代嘅香港咧。是持续的行政改革，从来没有停过的。由十九世纪成立这个香港警察开始，到六七暴动之后，这个薛基富出任香港的警务处长，然后跟住到什么呢？到警廉冲突，英国人再派三个警务专家过来。人家警察是一个学科来的，其实不是一个名字，是一个学科来的。派三个警务专家过来，就是负责 review 整个 command structure。薪酬待遇、福利，我哋今日见到嗰个陈祖光叫做咩援助级工会，就系嗰阵时英国人建议成立噶。点解啊？系改善警察里边上级同下级嘅沟通啊嘛。人哋就系 problem solving， 我哋就系政治挂帅。中国人永远永远脱离唔到一个劣质政治，就系咁嘅原因。一个问题明明系同政治冇关嘅。是吗？你夹硬将佢今日扭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问题是同种族冇关嘅，你就将个司法制度扭曲到佢成为法官嘅国籍嘅问题。是吗？呢啲就係中国人政治嘅劣质同埋落后。英国人政治伤感情，我觉得讲出嚟都系。英国人政治就系代表先进。就系 problem solving。我就系解决个问题啫。警廉冲突之后，如果中国人点样处理呢？我就搵人入去，搵二五仔入去督灰。督灰咩呢？就抽出嗰啲煽动嗰啲原助级警员去同呢个 ICAC 冲突那些，然后呢邓东哥调去守水塘，调去大屿山，调去沙头角，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处理方式。英国人处理方式就是从制度去解决的问题。结果什么呢？决定要聘用更加多高学历，用高薪去聘请更加多高学历的人，不是杂差，不是黑社会，不是有牌烂仔，而是高薪聘请有学历的香港人去做警察。警廉冲突之后，你看今天这班人变成怎样，重新变成上台在这 X 人老母讲出这种这样的冲出国际连德国领事馆、以色列领事馆都感到遗憾的言论，还衰过有牌烂仔，是不识字的烂仔。是吗？你想想香港警察行了几长的路才行到今天走向这个专业的执法工具。警廉冲突之后，香港警察就真的开始变成所谓什么亚洲最先进等等了。开始有很多的，除了警察学校之外，警察学校很久，香港历史超过100年。这个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先进的一部分，就是做警察是要训练的，是要受训的，是要懂法律的，是要读书的，是要懂字的，是要懂英文的。不是坐在那里落口供，错字连篇的，不是坐在那里打电脑都不懂得用电脑来打字的，不要这些警察。是不是大陆的民警，也不是大陆的公安，这个叫做香港警察。然后跟着就在80年代、90年代，其实最主要改革另外一个就是彭定康来了之后了。在90年代持续的叫做 Management Reform， 警队的管理制度改革。而当时负责警队管理制度改革就是曾荫权的弟弟曾荫培，就是当时的这个警务处长，以及在警务处里面做副警务处长，负责管理的一部分的时候已经是由他做，即是未升正的时候。那你看回这些警察的背景你就知道，其实慢慢慢慢由一个烂仔，慢慢慢慢由这个一班不识字的杂差，是吧，陀铁人士，所谓孭铁人士，哈哈霸霸出入欢场等等，去变成是一些有学识。你周任培是去到国际刑警的，李明葵是中大，我们历史是你师兄来的，李明葵的警务处长做过。那这班的警察开始什么呢？ Management Reform 之后呢，大家看到了警察警署的样子开始改变了。旧那些油麻地那些没得改，因为建筑本身是旧的。你试试去北角警署，你看到落案室就越来越像酒店了。那就警署呢就要即是那个面貌啊，这个跟整个彭定康年代那个所提倡的一个叫做服务承诺是有关的。所以我就说当我们一脱离了大英帝国呢，就扑直，就是这样的原因。你想想我们的行了那套制度有几耐没动过。好的，董建华就铲Q了他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制度。是吧，将个权力集中在一班对文化，对这个市政，对这些没认识的官僚手上。同埋咩，係变成左派嘅政治分赃嘅基地。将嗰啲康乐文化，将嗰啲咁样嘅民政事务局下面，因为嗰啲资源杀咗局之后就俾咗民政事务局啦嘛，就变成係佢自己嘅分派啦嘛。係咪，即係你睇到呢，这个就係所谓劣币驱逐良币。香港点解沦落呢，就係劣币驱逐良币嘛。如果彭定康係千古罪人，香港一早啊，而家啊，那些警察还是哈哈霸霸，为什么大家去到报案那么有礼貌呢？我试过自己，所以我都讲过，我都说我们对警察有，除非他执法过程里面有些事我们觉得他不妥，做得不对，如果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基本的尊重。这个不是说他是不是警察的问题。